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。 预购方法，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，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，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。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《袭击梁振英》一书，购买数量、姓名及联络电话。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，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，并注明购买《袭击梁振英》一书，购买数量、姓名及联络电话。 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， 好啦，我又翻嚟啦。啊， 咁啊，头先睇咗靓女啦， 又睇靓女啦。咁讲移居台湾，咁啊，但系移居台湾都要有搵嘢做噶，系咪啊？咁 移居台湾咪咩做啊？即系 佢移居啊，就即系做老细， 系啊，做老细噶咋？ 好难做， 因为你投资啊嘛， 职位好难做噶。 啊，我哋讲紧即系我哋呢几辑都系讲紧投资移民啊嘛。 吓，咁投做老细要注意下啲劳动法咁样噶。咁而家劳动法有个问题啦，又要啲员工又得闲嚟问下你问乜嘢啦。嗱，咁咧就阿蔡文大家知啦。咁啊，上个礼拜咧就去咗中南美访问啦。 翻到台湾啦，而家。 吓，咁咧佢就喺嚟。去薩爾瓦多就去舊金山嘅時候咧，咁飛機未起飛，咁咧有咧就同記者傾偈啦。咁記者 起咗啦，喺機上邊就食早餐， 啊、 就閒談。 系啦，咁傾啦，咁有記者咧就同佢講： 喂，一例一樓如何？ 唔係啊。阿總統，我都想有一例一休啊！點解咩一例一休咧？即係話誒，而家台灣咧就好似大陸咁啦，就係逢人誒周休二日，即係兩日休息咁樣噶。 大陸叫周休二日。 係啦， 台灣都係咁叫周休二日。 咁咧一例一就係話咧誒，我唔該你誒七日裡面咧，我就一日例假，一日就係休息日。咁例假咧就休息日咧，你要我開工咧，咁唔該你補水啦，咁樣好合理啊。咁原來有啲而家咧依條條例通過之後咧。有啲雇主咧就好似唔系好執行，好啦，咁嗰個記者就話：，我都想要，即係表示咩啊？佢老細冇執行， 因為記者啊嘛，特殊行業啊嘛。 係啦，咁啊，總統大人咧就講咗句乜嘢啊？嗱，咁我照讀嘅啫。你不必跟我說啦，你去跟老闆說嘛。台灣就是這樣，勞方都不自己去跟資方說，就是來跟政府抗議。政府公親辨事主就變成這樣，你們要自立自強。好啦，其中一個 即係簡單講就係、是，餵你同我講冇用嘅喎，翻嚟同老細講啦。 嗱，嗰一個叫公親辨事主，台灣話裏面公親咧，即係啲中間人，你兩條友打交。 唔关我事噶， 唔关事，我做中间人嘅啫嘛。你而家将我拉落水，变咗我系当事人。 但系你立法噶喎，大佬， 同埋你系执法，你系执法嘅嘛。 你系执法，立法都系你。 嗱，你呢个一例一休呢个劳动法，你系立咗例噶嘛？唔有雇主唔執行，你就應該執法檢舉呢、這個檢舉呢個雇主噶嘛？ 因為好多老細咧，一聽到呢個一例一休咧，嗱，其實咧佢兩方面都有損失嘅。一例一休令到个雇主嗰个成本增加咗， 系啊， 而劳方系因为一例一休而减少咗佢嘅收入，点解呢？因为佢喂咁我老细我要悭屁，我唔揾你加班咯，咁我咪唔使俾钱你咯。但系好多而家喺低薪嘅环境之下，好多劳方系以加班嗰啲薪水计埋落个经常收入噶嘛，咁你唔俾佢加班，咪即系少咗收入咯。好啦， 翻少个工啊。 好啦，咁问题就系、是、有啲老细要谂计啦。喂，譬如我有几间公司嘅，屌你，我礼拜六、礼拜日啊嘛。我搬你去另外一公司嗰度，咁我咪喺我呢间公司你冇翻工啦，咁我咪系一例一休咯， 即系休咗喺间公司， 系啦，系休咗呢间公司，喺呢间公司休，就将你嗰个劳动能力搬咗隔篱嗰度。 同埋記者啲係叫特殊行業啦，咁佢直情係唔理呢、這個，咁嗱而家個記者直接同你講啦。 咁 總統你都幫我解決啦先得噶。 可以就話，喂，你要自己同佢傾，你自己你都唔同僱主傾。 做總統啱喎，嗱，即係做咩啊？ 嗱，即係 我做總統啦，仲揾我啊？你未做就揾我啫。 有就有，日日咧就喺你屋。 嗱，先鋪人拿衣服啊！ 就喺你屋企門口，日日就圍嚟泊車，就停咗架車喺度。咁你就見到阿特首阿梁振英，喂呢條友就日日就同我就非法泊車喎喺我度，喂你自己同個依個車主傾下偈先啦，你有咩嚟揾我啊？通唔通先？ 唔係嗱，你講呢個係通嘅，但係個問題嗰、那個車位你劃係梁振英劃俾你噶嘛？ 你非法泊車，非法泊車嘛？你警察要執法噶嘛？ 係 係咪啊？ 唔係佢係咪佢係個人民服務嘛？佢即係服務嘅角度。 嗱，總之咧，呢、這個一例一休咧，搞到今時今日咁咧，係好 Q 多麻煩。好啦，你正嗱，你勞你呢個勞動部咧，你又唔敢揾啲大機構走去講數喎？佢揾啲咖啡廳啊，屌佬賣煎餅啊，賣蛋餅嗰啲咧，捉佢嚟。喂，因為係啦，唔係同你傾偈。 啱啊！ 喂，點解你起？點解你要加價？屌你咁一碗老肉飯唔加30蚊，你加到50蚊，點解啊？你 啱就加價唔啱。 喂，屌大佬，我增加咗成本，我梗係要啊價喎喺呢個食客身上噶啦，係嘛？ 咁你屌你喂請人 嗰啲大公司，你唔敢恰佢，冚家產你就恰嗰啲蚵仔煎。 係啊，嗱，因為依個記者嘅老細咩啦？記者老闆就是這個傳媒老闆嘛，那傳媒老闆有些是影響力的嘛， 一個對啊，所以他取名答得啱喎，好聰明喎，你要做咩？我做總統嘅啦，未做總統就揾我，做咗就唔好揾我，老闆。 係啊，呢個一例一休咧，仲有排發展來嘅，因為咧，我估即係暫時，因為有啲嘢未可能未浮出嚟，即係慢慢地要浮出嚟咧，就係好大鑊嘅，因為你係搞唔掂嗰個，即係喂你老闆又想慳皮，勞工就自然賺少咗。咁你為咗慳皮，你嗰個服務水準自必然會降低㗎啦。你加價你又唔敢加。 喺呢件事情裏面咧，我覺得就一例一休嘅問題反而唔係重點唔喺度，係重點在你政府點解知道有人違法，你要叫嗰個事主自己去解決咧？等於有人講：喂，呢條友日日搶我嘢喎。你同佢傾下，講下，叫人唔好搶你嘢啊！ 或者搶少兩件啦、 啊啊。喂，通唔通啊？ 冇辦法㗎，老實講，你走到呢步咧，根本已經係失咗控啊嘛！點傾啫？點執法啫？是 例嗱例啊通過咗咧，其實真係好大鑊嘅。佢又唔收得翻，係、嘛？即係除非你喺例裏邊再增加啲，再增加即係其他嘅附例去執行嘅。 越增加越衰啊！ 咁咧曾經有即係最近啊，近來就有人即係通過之後，咁有人話：喂，啲執行嗰啲嘢執行唔到喎。阿林全即係行政院長就講：係、哦，我哋諗唔到添。大剂啦！你立完法，你话谂唔到 啱好啊！佢诚实，佢诚实啊嘛，佢唔讲空话啊嘛，做唔到，对唔住啊！ 你 但系你个损失我赔偿唔到嘅， 系啦，冇错啦，对唔住 呢个立法粗疏， 坦白 固然系唔啱啊！但系好多时候都会有咁嗱，咁你点样去补救咧？你唔可以一句系咁啊，算噶你掉 香港都好多立法粗疏啦。 咁你谂下补救嘛？ 冇得补救嘅，冇得补救嘅话咩？嗱，呢啲就唔好搞衰罪，即系大家喺个坏嘅环境之下，点样样去自己寻求最好？ 互转空子 系啦，互转空子，你睇唔到算啦。 即系打工仔咧，就好似阿蔡总统讲啦，要自立自强啦，自己醒自醒啦， 系醒目啦，自己搞掂。 即系好似我哋喺前日啦啊，喺台南咧有几千个老师就上街啦， 老师都上街， 系啦，咁 老师系上街， 号称4000啦，其实3000几，咁系乜嘢？即系我哋再上个礼拜，我哋其实讲过，即系年金问题啦， 改革啦， 即系退休金， 因为3000又唔系全部老师嘅，佢都系家眷啊，嗰啲带埋一齐去噶啦，即系一齐。 咁嗱，呢啲就唔止系话退咗休嘅老师。是有啲係仲係現職嘅老師都有嘅，啊，咁呢個就係話你個年金改，你呢個年金改革，你係突然間咧話 cut 就 cut， 喂，我入職嘅時候唔係咁喎，咁我哋有所謂合約法嘅嘛， 係契約啊，係啦，政府嘅契約。 我哋香港啲老師啊，香港當年搞一個所謂啊，所以佢 MPF 啊個強積金啊。 嗰啲以前嗰啲即係 真校 老師都唔敢喐啦，點喐得 咧？即係香港嘅嗱，你講嗰個退休金，即係香港搞呢個 MPF 嘅時候，都有舊制有新制，即係你一路供緊中強積金嘅。 嗱，其實台灣有嘅，其實台灣有嘅， 係啦， 即係喺唔知1990几年入職之後咧，都係冇咗呢個。 咁或者唔好講遠，或者講少少啦嚇，依個即係我哋上次都講咗噶啦。嗱咁依個台灣依個年金咧，其實有啲類似我哋嘅香港 MPF 嘅。咁就係雇主雇員供一部分，雇主供一部分。咁喺呢個軍公教咧，就係呢個雇員咧，就係啲 老師、 軍人老師、公務員咧，就係供呢個三成半。咁咧就呢個政府供六成半。咁而家就話呢個係入不敷支，即係領嘅人多。是工人少，啲人就話：喂，唔係啊！嗱，呢個台南市教師會理事長阿陳斌吉咧就話，過去政府曾有基金不足額提撥情況，有責任繳回六成五啊！ 佢唔供。 是 雇主不供， 是你雇主不供你那部分，所以我哋先至呢個基金不夠錢咋。嗱，我喺上次講，你基金我供款 MPF 你要同我投資噶嘛。是不是你不可以整个基金、你仲要行政费用扣了我的。那是不够啦。那你那个那我已经不讲这部分了。你政府 即是政府应该供那份 你雇主应该供你是供不够。 雇主供不够你 是违法的。 是啊 公主那政府违法你出个账。 是啊。好啦那这个 我。那这样东西我自己即是听刚才阿姐所讲啦。那这个一例一溜同埋这个年金呢一路会持续发酵。持續翻開到點咧？嗱，出年咧2018就會有即係九合一選舉啦、市長又選舉，縣市長選舉。嗱，台灣就都相對上係比較上係好政治化嘅一個社會嚟嘅。咁呢啲嘢一路發酵到去咧，選舉嘅時候咧就會爆發噶啦。咁2018、2019引申到2019咧就立委總統選舉，係、嘛？咁所以咧有排 啦。嗱，而家咧民進黨已經講啦，佢話喂，屌你網上嗰啲謠言咧太多啦，對我哋執政咧又困難。哇，冚家產好似而家屌你而家先發覺。 阿遠軍唔知係邊個嚟啦？ 而家先發覺喎，冚家產馬政府嗰時屌你咪日日造謠，撲你個街！你民進黨咪順便順勢，根本你自己都造謠者，撲你個街！你而家做撚咗。做咗主人啦，哦，屌你嗰啲冚唪唥造谣嘅， 即系话嗱，执政唔好唔关我事，系你哋讲谣言啊，少啦， 嗱我哋 咧，因为佢执政啊嘛， 嗱呢啲我哋讲得多，即系我哋都即系 臭晒啦， 我哋即系留翻啖气暖下肚啦， 好啦，咁啊， 暖肚啊， 食嘢， 前兄点样暖到最好啊？ 前兄咧就嗱，前个礼拜讲咖喱啦，咁佢就讲完咖喱，我整咖喱，我真系蒸块咖喱，系嘛，咁即系再 得唔得成唔成功啊？以失败告终， 唔准失敗，因為我用咗十幾年前嗰啲喺印度買啲咖喱，十幾年 哇，咪即係而家 過撚曬期， 過曬期啊！喂，神油啫嘛，過期好啫，仆街咖喱你都過期，都攞出嚟用。 好啦，嗱，今日咧前天又講野味，咁可能講完之後，我聽日整野味食。 野煎嘅，大家有興趣多啲嘅多過野味喎，咁樣講即係。中嗱廣東人，我唔知啦，即係嗱廣東人咧，北方好似都比較上少食野味啊，即係南方人啦，就比較上係中意食野味多啲。 飛禽走獸乜柒都食得啦， 即係背脊向啲嘅。 嗱，咁我有個問題先，首先野味，野味乜嘢先叫野味先？ 係問得好啦， 喂，食蛇要以前叫食野味， 冇錯冇錯。 我哋睇下 嗱，包你吃一驚。如果阿前兄講個所謂野味嘅定義咧， 嚇我要聽下先，真係要 根本又唔係我哋想象中。 係啦，因為有野味呢樣嘢。就即系俗化咗啦，叫做野兽嘅嘢啊。如果古书其实以前咧，宋朝人咧有书咧就讲呢一样嘢嘅，但系佢唔叫野味，佢叫异食。 异食， 异即系不同者，即系奇异嘅异。 异见嘅异 食啊。咁啊，所谓异食系咩咧？就系话其实同我哋一般嘅主食系分开，即系食开嘅食 嗰啲啦 吓。譬如话咧，以前嘅人食乜嘢嘅咧？ 就绿畜。 同而家都差唔多噶啦，譬如牛啊， 系牛羊。 理論上咧，個羊係食得最多嘅，牛係食得最少嘅。嚇，咁啊牛、羊啦、豬啦、 狗啦、 雞啦、鴨啦，呢啲咧就叫做咩咧？就係順，即係佢主要嘅糧食。咁啊，如果你係食呢啲嘢以外嘅咧，咁咧就叫異食。 嗯， 咁就而家我哋所講嘅 穿山甲、野子狸嗰啲啦， 蝙蝠咁樣樣，咁啊食蝙蝠嘅。咁但係咧嗱。 我哋一要搞清楚印象就話，其實中國人呢個概念咧，基本上係一個近代嘅概念。如果我哋睇咧華南地方啊，如果睇翻以前嗰啲叫先民啊，或者早期嘅人咧，其實華南地方係住好多唔同嘅人嘅，包括我哋曾經講過嘅越族啊。咁咧而喺華南地方咧，我哋食呢啲即係所謂蝙蝠啊呢一啲即係非主流食品嘅嘢咧，其實基本上咧係啲少數民族遺留落嚟嘅。有啲文章咧提過就係話，其實咧喺華南地方啊，先民之一嘅一種嘅民族咧，就叫藏族。藏族而家喺廣西 多。 咁啊，點解佢走去廣西咧？就因為嚟嘅漢人啊，中原嘅人多， 趕走曬嚟， 令到佢哋咧要走。同埋咧，佢哋咧有一個嘅概念嘅就係，嗰啲少數民族咧覺得漢人嚟咧就會成族殺曬佢嘅。 哦。 因為咧，佢哋咧就聽過咧，即係以前好耐之前啊，秦始皇嗰啲故事啊，就一捉到啲人咧就坑殺，所以佢哋一走嘅時候咧，佢咧就會成族人走嘅，咁咧就費事咧俾你咧即係冚家產滅曬佢成族咁樣嘅，嚇咁所以就一退就退曬。咁咧喺宋朝嚟講咧，有一本書嚟，而家香港都揾到嘅，叫做咧就叫做《嶺外答問》嚇，咁咧就講到咧入邊提到咧就係話異食呢一樣嘢。咁啊嗱，一個人咧，一個宋朝咧，一個進士嚟嘅，咁啊進士寫啲嘢都即係採集民間嗰啲風俗咧，都可以可信啦咁。咁其中一樣嘢咧，就係幾特別嘅喎。原來咧，當時人咧，當時佢咧係採集到咧，就係啲藏族人咧，係首先咧係食魚韻。當時嚟講咧，就係一種叫異食嚟嘅。 鱼韵都是野味啦，即系咁讲啦。 系啦，即系鱼韵都是野味嚟嘅。咁啊嗱，鱼韵同鱼头唔一样噶嘛。好多鱼头系冇韵噶嘛。 系 吓咁啊，所以咧佢觉得咧，即系佢哋咧记录低就话咧，当时咧食鱼韵嘅咧就系野味嚟噶啦。咁啊呢啲嘢几特别啦。所以而家见到咧，譬如我喺香港嚟讲咧，你叫一碟剁椒蒸鱼韵咁样咧，其实咧系一个结合咗几个文化嘅一碟食物嚟嘅，包括乜嘢咧？ 剁椒系湖南。 不過是即係少數民族食魚韻呢個習慣啦，同埋啲剁椒啦，而啲椒咧嚟自邊度嘅咧？就嚟自中美洲啦，係就葡萄牙人傳過嚟啦。咁啊，去到呢、這個即係西南地方，就俾西南嗰啲民族咧採納咗，就成為主食之一。於是咧就變為佢自己地道嘅美食。於是咧就用剁椒就蒸魚韻，而蒸本身咧係一種古法嚟嘅。因為咧，如果我哋咧有時間講下咧，其實炒呢樣嘢咧，其實係近代嘅，所以近代係咩咧？係唐朝以後先有嘅。 哦， 以前咧就唔炒嘅，冇手冇個鑊啊嘛。 煮 哦， 點炒咧？所以煮啦。 即係嗰啲我哋見嗰啲博物館見嗰啲都係鍋啊、釜啊咁嗰啲啫。 嗰啲炒唔到啊嘛，不過頂你點炒啫？係咪先？頂點炒咧？咁所以 頂係啊，如果炒頂都幾麻煩。 我炒鑊啊嘛，我炒鑊啊， 炒頂 啊。 咁所以咧就即係好特別，而且講多少少嘢就，譬如當時啲少數民族咧，佢咧就食蝙蝠嘅。咁其實蝙蝠大家都知道啦，其實冇乜，即係對人類冇害噶嘛，有肉， 有老鼠啫嘛，即係你個身係有肉，嗰種翼就冇翼啫。 咁嘅時候咧，原來咧點解食佢咧？只不過樣衰，我冇，所以要食咗佢啦。咁所以其實咧，如果我哋講翻咧。即係坊間流傳一句説話就係、是，即係中國人咧，背脊向天嘅高食咧，其實要咁樣分法。第一係咩地方嘅中國人？ 都係南方多噶啦。 第二咧就係乜嘢民族嘅，即係中華民族入邊嘅， 頂 你中國人 都食嘅。 邊個族群？ 係啊，邊個族群開始食嘅咧？咁樣咁然之後咧，先至咧，即係我哋再仔細分落去。咁當然咧，譬如食鼠，中國人好早食鼠嘅，北方人都食 田鼠啦、 啊。佢《詩經》入面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早期嗰種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西周時候，《詩經》都有篇一篇詩叫做《石鼠》啊。 石鼠 嚇都係講鼠嘅， 石鼠即係大隻嗰啲， 大隻 嗰啲 梭鼠。 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即係當時嚟講咧，係因為點解會食咧？就是、因為第一嗰、那個主糧食不足，咁所以咧就有賦予其他嘅即係食物嘅歸類。咁而家譬如講翻科學少少咧，其實食米咧，對於人類嚟講咧，嗰、那個吸收蛋白質咧，其實唔化算嘅。食肉係化算嘅，因為佢吸收個量大啊。所以點解咧？有啲譬如後期先進國家啊，啲人中意食肉咧，就係因為佢吸收嗰個蛋白質快，就冇嗰個食米咧嗰、那個效率唔高嘅。食米嘅吸收蛋白質嘅效率唔高啊。 咁但係勝在咩咧？勝在即係易種啦，用就種到啦，嚇咁樣咯。 啊、所以食米的南方人是比食高粱的北方人是 小粒一 點、 是啊，因為它是不高的，它的效力不高的、 各位觀眾啊，留意，所以南方人不是指我們廣東一帶，是指長江以南， 長江以南是啦、啊、 是啦、啊啊啊啊啊、 因為很多人一講南方就是大廣東主義了， 是啊， 要廣東 兩國 理論上呢我叫華南，如果廣東叫華南叫做嶺南、是啦、啊、五嶺之南，咁其實如果講長江流域嚟講，其實都食米都係嗰帶嘅人比較多的。 咁呢種所以異味啦，咁係異食，咁係邊一個地區比較多啲咧？即係話同即係話頭先講宋朝之後啊，咁邊一個地區會比較多啲啊？ 其實都係即係泛指咧廣東同埋呢一個 廣西， 即係因為福建啊，福建嗰帶比較多嘅、因為嗱，佢廣西嗰班咧，其實當時嚟講咧，其實開發程度唔高嘅，有理由相信其實廣西嗰班人咧，即係嗰啲嘅少數民族仲係做緊即係打獵啊， 高松 age 嗰啲可能 係啦，冇錯嘅，因為呢樣係最簡單嘅嘛，最牽涉技術最少嘅嘛，咁啊。开发到广西嘅咧，其实要去到明清嘅时候先去到广西。吓，一路嚟讲，其实成个中国嘅发展咧，如果即系大家有留意咧，就系、是、华北地方咧系最早嘅。点解华北地方最早呢？因为其实佢唔够嘢食，于是佢又要提升自己嘅技术，就去充实自己个粮食嗰、那个丰、那個、富量。南方相对嚟讲少。 乜 Q 都食得嘛？ 滯後因為 華南府食埋佢啦，屌 乜都有嘅時候，佢就唔使做開發啦。係咁所以南方就是、北方嘅技術就落去落到南方，於是南方咧就慢慢即係先至開發咯。 咁所以異食其實喺即係你睇下記載裡面咧，所以異食你覺得邊一樣比較特別啲嘅咧？同而家又有同而家我哋嘅概念有啲唔同嘅，有邊啲咧？ 其實好多異食嚟講咧，其實都係以前叫異食，而家我哋已經成為即係常食啊。譬如魚韻啦、蝙蝠啊呢啲啦咁其實以前嘅其實有部分人有部分地方咧，其實食狗嘅 嚇，因為廣西咪食狗咯。 狗應該係喺整個即係我哋嘅中原到華南啊，其實都食狗嘅喎。 嗱，但係狗咧喺華南地方咧，其實係好有一個好特別嘅地位嘅。因為狗本身咧係一個神嚟嘅，呢個神咧就我哋經常掛喺後邊嘅，就叫盤古。 係。 盤古是一隻狗嚟嘅、所以盤古天地初開咧，就養寵物啲就好開心啦。盤古係只狗嚟嘅，係啦。咁咧其實有一個古仔嘅，即係啲少數民族個圈子入邊有古仔嘅。個古仔咧就話咧，有一個即係當時嗰啲皇后啦，咁咧就生咗即係生咗個瘤，個瘤入邊咧就出咗一啲嘅所謂一啲唔知乜嘢嘅蟲。咁咧就咧，當時咧就有隻狗，咁樣咧佢就有人性嘅，就食咗啲蟲咧，於是咧就變得好精靈。咁而當時咧呢一個族咧就同另一個族打仗喎、咁個族咧就個國王就話啦，嗱邊一個能夠咧同我搶翻個公主翻嚟嘅話，打贏咗打贏咗對方嘅首領嘅話咧，咁咧我咧就會將個女嫁俾佢啊！咁 咁啊唔好打贏啊！ 咁我只狗咧就好醒目喎、 啊，打贏佢， 咁就點樣一嘢就咬死咗嗰個將領，咬落去個喉嚨嗰度，嗰個將領死咗，於是就贏咗。於是咧嗰個國王咧就將個女嫁俾 嫁俾狗， 嫁俾只狗。咁於是咧佢就成為咗當時啲人嘅神啦。咁、所以盤古嚟咧係只狗嚟嘅。咁而家啲少數民族譬如瑤族啊。瑶族其实都有所谓拜狗的习惯嘅，咁咧佢啊点样拜狗嘅咧？咁样就系佢就整一个石像出嚟，就好似狗咁嘅石像，咁咧就当为一个咩咧？当为一个祭祀嘅一个象征。香港都有嘅，香港大埔咧有一个叫做叫九王庙啊，就系佢唔叫九王庙，叫盘古庙。咁盤古入面咧，嗰只就係狗嚟嘅。 咁、台灣都有個十八王公廟咯，都係拜只狗嘅。咁所以我哋邪火運邪神嚟。 所以狗咧，其實中國人社會有好特別嘅，係 嘛？ 係啦。 咁我哋揾一週，我揾週時間詳細講狗啊，睇下邊個夠狗啲啦。 係啊。 好啦，嗱，咁下個禮拜都仍然係我哋做啦，因為咧就最尾嗰集我應該過年噶啦。咁而家過年前嗰集都係我哋做嘅，咁所以咧神舟五指，如果大家想見嘅，可能要去到。 拜年， 雞年 之後， 雞年之後先 年初三嚟嗰日， 係啦，咁下。 年初三，可能年初三可能都未必做 休息啊。 年初三可能未必做， 到时睇睇咩咧？睇 睇通告啊，睇通告，睇通告啊！ 好啦，咁啊， 我就要鸡年先同大家见啦。OK， 拜拜， 咁啊，拜拜，拜拜。